了你。 想要一个人去旅行，但因归期会有约定。每个人都在问我是否可以找到自由的你。亚得里亚海边他乡旅人和风中的吉他声，我怕你 潮湿。

有谁。